即係跟住個阿 Sir 就跟埋佢，跟住就出咗事，正啱啱水漲落雨，係嘛？ 個阿 Sir 仲一開始仲俾人哋話咧，佢要負刑事責任啊，可能要。咁但係最後尾咧，揭發原來就係話其實佢係為咗救嗰啲後生、嗰啲嗰班友啦，然之後先至走入去嘅。咁然之後仲教佢哋打坐啊、慳氣慳力啊， 點樣利用嗰啲即係水啊嗰啲咁嘅嘢嘛，金露嗰啲嘢嘛，我哋又唔識㗎啦。 喂，如果你見到嗱，其实成间泰国呢单嘢呢就变咗其实系本身系一件危机就变成一件喜剧。甚至乎呢即系而家话啦就将呢个呢叫做系嗰个洞穴嗰个叫咩名话嗰、那个叫美人洞啦系嘛。即系睡美人洞佢就会将呢一样嘢呢打造成嘅呢个旅游景点喎系嘛。将成件古仔呢即系搬晒。 阿龙你咁鍾意旅行、你走去未水涨之前入一入个窿度睇点算。 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大佬。 唔系但其实嗰个窿系即系溶洞系好靓嘅其实系。即系佢。 溶洞系好靓嘅但系问题是你溶洞本身系需要好多嘅设施你先至可以安全地俾人入去㗎嘛。你见到匈牙利波兰系好多呢咁嘅溶洞㗎。但问题你讲緊亚洲嘅嗰啲咁嘅溶洞最出名嘅咪就係南韓唔係越南嘅嗰個寒蟲洞咯。咁嗰個寒蟲洞佢越南政府係花好多錢先至可以俾人入去嘅。咁所以你講即係冒然話要將呢個咁嘅地方因為呢件咁嘅事，咁然後打造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嘅話，就真係你去買。 而且好多人抽水嘅呢單，你有冇發覺好撚多人抽水呢單嘢係？即係其實咧，即係亦都會有啲人咁講，你有冇搞錯啊？即係日本啊西部啊係咁落狗屎落到即係成百幾條人命冇咗啊都冇人去理。咁泰國呢單嘢呢咁多人去關注跟住又話援手跟住又抽水。 咁但係嗰兩個唔可以咁樣直接比較。 你信得過日本政府㗎嘛。 係。 咪日本政府咪求救先。 嗰單嘢求救唔到其實。 咪囉。個 point 就喺呢度㗎。 同埋 嗰個係可以。同埋。你人為嘅因素可以改變嘅結果。同一個已經是自然的災害引致衍生出來的問題已經是救不到了。 那單嘢就很失敗的即你死了就是死了。即是整單嘢就好像這個即是麥兜阿媽講故仔咁從前有一天日本落狗屎跟住死了就是這樣了。咁但你泰國你成單嘢就 once upon a time, all of a sudden, 係啦但泰國你成單嘢有個故仔喺度俾你跟住咁然之後呢你見到即係 有啲 Tesla 嗰個老闆啦 ，Elon Musk 啦，係咪？咁佢就話：，我即係搞個即係微型嘅潛艇走，咁樣救佢哋，咁樣咁啊，即係喺度抽水啦。咁然之後去到最後尾啦，而家就話咧，其實咧就話成件古仔咧，就嗰啲嗰班當時嘅人嘅呢班足球隊咧，就會被訪問，就有電影公司咧就會安排同佢哋拍套戲添啊。咁啊，咁啊，即係 泰國人都幾幽默。 系啊， 不过呢件事我觉得差唔多啦，即正如你用原本系一个悲剧，就变成一个 危机啦，唔好话悲剧啦， 或者由危转机啦，系咪？同样道理，两大新闻，中国政府你自己都好好反省下啦。原本 OK， 你都预噶啦，要默克尔同李克强亲自讲，我开头都觉得。唔係呀嘛呢個政府。其實你係好醜的一件事嚟嘅。即係如果細心分析你係因為你同美國佬展開呢個外交戰要拉攏歐盟嘅人。That's why 你先走去放個樓下。喂你語唔敏語㗎。喂嗰、那個人我假設佢老公即係劉曉波。佢真係十惡不赦，我假設咋，唔好誤會我意思。佢真係一個刑事罪犯，喂，關佢老婆咩事啊，大哥？喂，大佬而家豬狗族啊！好啦，我當呢個假設都當你成立。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冇理由仲繼續喺度軟禁佢嘅喎，泱泱大國。喂你泱泱大國嚟㗎喎而家你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喎你號稱我唔知你數據堅定牛啦我信你嗰啲數據啦吓冇留呢啲喇呃嗰度出嚟大哥。我當你嗰啲係堅喂你都唔使咁搞係咪好啦我當你一件好事無謂即係踩你啦你終於做返一件好事。你第二日判秦永敏 ,13 年